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奇闻天下单元，首先要跟您聊的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宝藏之谜。1938年9月底，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政府首脑及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蒂在德国的慕尼黑城签订了协议，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天之内把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他们在没有捷克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会议之后，捷克代表在德国秘密警察监视下在协定上签了字。而慕尼黑协议的墨迹还未干，德国就长驱直入布拉格，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德国又向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在同原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1939年的9月1号清晨，德军闪击波兰，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大举进攻波兰，波兰军队抵抗了20天之后终于崩溃，华沙陷落，波兰覆亡了。但此时的德国并不继续向东侵犯原苏联，而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英国和法国。1940年的上半年，德军再度闪击丹麦和挪威，接着入侵荷兰、比利时。6月初，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攻入了法国，6月中旬占领了巴黎。而这时的意大利则落井下石，在巴黎陷落后对英法宣战。7月，德军对英国展开了空中闪击战，英国首相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英勇抵抗。10月，希特勒密令取消侵入英国的计划。1941年6月22日，德军对原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斯大林领导原苏联人民反抗法西斯，经过浴血奋战，原苏联红军直捣柏林。1945年的5月8日，德国代表无条件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他们不仅滥杀无辜，而且还掠夺了许多国家的财宝。在纳粹的铁蹄之下，世界上许多的艺术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掠夺，许多古堡、宫殿、博物馆被洗劫一空。那这些宝藏最后究竟去了哪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二战第三帝国的宝藏之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世界上众多国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德军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据统计，二战当中被杀害的波兰人就有530万，犹太人更是多达570万。德国法西斯不仅滥杀无辜，而且掠夺了许多国家的财物和艺术珍宝。在纳粹的铁蹄之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珍藏的艺术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掠夺，许多国家的古堡、宫殿和博物馆被洗劫一空。在德军的铁蹄践踏途中，希特勒曾经精心组织了一支特别部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有计划地对各国的珍贵文物、金银财宝进行大规模的抢掠。同时，纳粹每占领一个国家，其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和外汇等等，并向这些国家征收数目惊人的占领费。到战争结束时，单单占领费的收入就有600亿马克之多。另外，纳粹还用种种理由迫使占领国支付罚金和贡金。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仅此一项金额就多达1040亿马克。纳粹在征服波兰后，其二号人物戈林就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半年之后，这个国家的所有文物已经全部被接收。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到1944年的7月份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一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共计4174箱，20973件。单单绘画作品就有10890幅，其中绝大多数为名家杰作。而在纳粹头目戈林一个人所收藏的文物中，有5000幅世界名画，16万件珠宝镶嵌的宝物，2400多件古代的名贵家具。而这些物品当中，1500件属于稀世珍宝，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上述的财宝都是有案可查的，而那些不在册的更是不计其数。关于纳粹的宝藏，据传说有相当一部分被隐藏在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盟军的寻宝队曾多次到那里搜寻。1945年，一位瑞士的向导宣称在山中见到了一架纳粹飞机和驾驶员的遗骸。原来那是1943年墨索里尼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使他能够继续维持苟延残喘，希特勒曾经下过一道密令，用飞机运去相当于1亿美军的黄金。后来飞机在阿尔卑斯山阿丹莫罗峰触山失事，有关人员在向导的带领下赶到这里，发现一条移动的冰河掩盖了这个地点，飞机、驾驶员以及黄金早已荡然无存。1949年，奥地利警察发现了一个叫做兰兹的人，他十分可疑。之所以说他可疑，是因为在他的衣服里缝着一张奇怪的单子，上面开列有瑞士法郎、美钞、黄金、钻石、鸦片等总值约1亿多美元的东西。签署这张单子的是原纳粹德国少年冲锋队的将军史坦福·佛罗列区。对于这张单子的来历和目的，兰兹守口如瓶。奥地利警察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想撬开他的嘴巴，但是此人宁死不说。1950年5月17日，警方终于又逮捕了一个和斯坦福·佛罗列区有关系的人，此人名叫西姆尔。在他隐藏在一个寺庙的箱子当中，警察发现了500多万元的美钞以及金条。他承认这是斯坦福·佛罗列区叫他保管的。随后警方终于逮捕了斯坦福·佛罗列区，但不论是他本人还是西姆尔都拒不说出上述隐藏物的地点。据说1954年一位名叫弗兰克的德国人在奥地利度假，他利用过去曾经是纳粹党员和被希特勒受勋的身份，设法打进了掩护宝藏的纳粹地下组织 最终他看到了那严密守护下的宝藏。他不仅从每一个地穴上都清楚地看到了标明50万、70万的字样，还听到了许多人以度假的名义来寻宝，最后被杀害的故事。但是这件事情公开之后，很多人怀疑弗兰克和这些珍宝的真实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他们不仅滥杀无辜，而且还掠夺了许多国家的财宝。在纳粹的铁蹄之下，世界上许多的艺术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掠夺，许多古堡、宫殿、博物馆被洗劫一空。那这些宝藏最后究竟去了哪里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二战第三帝国的宝藏之谜。 据说纳粹掠夺的大宗财富经过瓜分隐藏，形成了神秘的八大宝藏。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希特勒金库、大德意志之宝、隆美尔藏宝、墨索里尼东林宝藏等。所谓的希特勒金库，就是指1938年希特勒建造的狼穴，它地处波兰格鲁贝尔河畔的一座名叫凯特尔赞的小城，过去这个地方也叫做拉什坦尔。狼穴建在地下20多米的深处，四周有80处野外防御工事和犬牙交错的地雷网与死亡地带。在战争期间，拉什坦尔是一个禁区。从1939年到1944年，狼穴是希特勒的参谋部，一系列的秘密军事攻击计划都是在这里拟定的。而当年的纳粹为了确保狼穴工程的绝对秘密，不仅把参与修建这个工程的10000名工人全部枪杀，就连制定狼穴工程方案的所有设计人员也被送上了一架飞机，名义上说是把他们运往德国西部，但是飞机降落时突然爆炸了。在狼穴当中还有一座造币厂和一个银行。据后来纳粹分子交代，在这座神秘的地下金库当中存放着数量相当惊人的黄金、白银以及各种珍宝。然而二战之后的1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找到这座地下金库，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关这笔财产的编制清单。而所谓的大德意志之宝，是指1944年年底，当纳粹德国即将崩溃的前夕，希特勒为日后东山再起而有计划地隐藏起来的一大笔德国政府的财产。这也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战败民族第一次隐藏自己的财富。1945年的4月，人们发现有近1000辆卡车在负责转移德国银行的财产，这笔财产按当时的估价相当于3500亿法郎。此外还有一大批的首饰、金条、宝石、稀世艺术珍品，以及纳粹头子们的私人财产和教会财产，还有从意大利、希腊和捷克等国犹太人身上掠夺来的财富等，其总价值估值可以达到7000亿法郎。他们执行了一道希特勒的密令，把当时还留在德国的所有财宝以国家财产的名义隐藏起来。这笔财产的数目如此巨大，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垂涎。战争结束后，不少人企图寻找这笔财宝，盟军就曾经组织过一支寻宝队，他们在一个盐矿当中发现了一批黄金、银器、宝石、瓷器、雕像、名画，价值达100亿法郎。但是谁都知道，比起纳粹整个掳走的宝藏来说，这只是冰山一角。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奥地利的托普利兹湖区寻找着纳粹的藏宝。1959年的7月，德国技术人员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带着超声波探测器和水下摄像机，在托普利兹湖下70米到80米深处的湖底确定了16只货物箱的位置，并且打捞上来一些货箱。人们在货箱当中发现了伪造的和真的完全一样的假英镑，其价值高达100亿法郎。而这批假英镑 出自当年被德国人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伪币制造能手。有人认为大德意志之宝的主要财宝已经被多次转移，其主要藏宝处分散在奥地利的加什泰因、萨尔茨堡、萨尔茨卡梅尔克附近地区，也有人认为主要藏宝点是在奥斯小城的周围，因为奥斯在战争期间是纳粹德国最后负隅顽抗的据点之一，人们估计有多达2亿马克的财产被隐藏在奥斯地区。原联邦德国政府、原苏联和奥地利政府、法国、美国、以色列的秘密机构也都在此地竭力地寻找这批财宝。从法律上来讲，他们似乎都有权要求得到这笔财产。到底谁能找到纳粹的宝藏呢？至今人们还不得而知。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您的朋友韩涛。说完了二战纳粹德国的宝藏，我们再回到北京，看一看智化寺的壁画。在北京东城区朝阳门与建国门之间，东去二环路近200米的陆米仓胡同内，有一处不起眼的红墙黑瓦寺院，名叫智化寺。智化寺低于路面将近1米，它的门脸不大，看似跟寻常的小庙并无二致，但是山门上“赤赐智化寺”几个大字和旁边国务院1961年3月4日所立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识，却彰显出了它非同一般的价值。智化寺兴建于明代，初建时是明英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的家庙，不像一些古刹名寺具有恢宏的历史或者是悠久的渊源。现在它虽然是一处不起眼的寺院，但是在繁盛的时候也曾经占地约20000平方米。目前东西两路已经荡然无存，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共四进院落，总长278.8米，宽44.5米，方圆12683.78平方米，是北京现存的唯一仍保持着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山门上有汉白玉的横匾“赤赐智化寺”，“赤赐”意为黄玉赐的寺名。所谓智化，就是以佛的智慧普度众生。虽然智化寺上门的规制是中国古代寺刹当中最普通的样式，但是赤赐二字足以昭示着他身份的贵重，昭示着在这普通的山门之内必定沉淀着一份独特的宝藏。智化寺在明代因为被明英宗敕名为报恩智化寺而繁盛，在清代因为打击宦官乱政而被破坏，它的历史可谓是大起大落，时至今天已经度过了559个春秋。智化寺坐北朝南，其中中轴线上依次分布有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大悲殿等主题建筑。智化门前是东西对称的钟楼和鼓楼，智化殿前是东西对称的大智殿与藏殿，它们都是典型的明代歇山式的风格建筑，堪称京城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万佛阁是智化寺的最高处，从远处的山门、钟鼓楼到近处的智化殿、万佛阁，所有殿堂的屋顶上全部铺装黑色的琉璃瓦，象征着神圣和庄严、权贵。皇家寺院、敕建寺院主要使用黑琉璃瓦，因为只有官窑才可以烧造出来。黑色琉璃瓦屋顶正好与智化寺名相对应，前者以封降恶魔，后者以智度化众生。智化寺现有文物藏品1500余件， 其中有几件堪称北京之最的国宝，被誉为智化寺的四宝，分别是智化殿当中的明代壁画、藏殿当中的转轮藏、智化殿当中的藻井，以及流传了数百年的京音乐。美轮美奂的壁画位于智化殿，智化殿相当于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登堂入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世佛，但是智化殿的宝贝不止于此。转到其背后，一幅绚丽的壁画便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令人产生一种寻幽探秘、别有洞天之感。此壁画高约3米，宽 4.67 米，采用了对称式构图，绘有13个人物，在正中央是地藏菩萨，左右是敏长者、道明和尚和辅助地藏菩萨救助众生的明府十王，中间绘地藏菩萨，面颊丰满，慈祥庄严，半夹坐在置放于狮子背上的莲台之上，右手持锡杖，表戒修精严，爱护众生，左手持如意宝珠，表满众生的愿。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在诸菩萨当中以大愿著称，他的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千百年来广为佛教徒所传颂。两侧下方各有立像六人，其中左方第一人是穿僧装的道明。据宋朝的高僧传记载，地藏菩萨为新罗国的王祖，姓金名乔觉，后来出家，法名地藏。唐肃宗至德年间，他来到了我国安徽九华山苦修，受到当地敏长者的供养，敏长者的儿子也跟从他出了家，法号叫做道明。地藏涅槃后，世人看到他事后肉身与佛经当中的地藏菩萨相同，一致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称他为金地藏。敏长者父子随之出了名，后代塑像时便常将此二人作为胁侍。那着僧衣者即为道明，而敏长者像则在其右侧，其余的十人则是明府十王，都双手持护，面向菩萨拱手而立，身着同样形式的衣冠，只是颜色有别。整个画面人物众多，线条流畅，色彩绚丽，尤其是地藏菩萨服装飘逸，肌肤柔美，神情端丽，展现出了出世超凡、清新明净、和蔼可亲的艺术魅力。 在北京东城区朝阳门与建国门之间，东距二环路近200米的陆米仓胡同内，有一处不起眼的红墙黑瓦寺院——智化寺。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殿中的明代壁画，它是什么时候画的？它究竟是不是智化寺中的原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智化寺的壁画之谜。 智化寺的壁画之谜并非来自画面的内容，而是指其身世的扑朔迷离。听周围的居民说，智化寺壁画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从某个寺院搬过来的，但是也都是道听途说，找不出确切的根据。那么智化寺究竟是不是壁画的原生环境呢？壁画位于智化殿内正面石质的须弥座的后方，有两根木板支柱作为支撑。如果这个地方是壁画原生环境的话，那么壁画的支撑结构应该做工精细，严丝合缝。而现在的情况是，壁画左右及其下方支柱均与壁画本身的尺寸相差很多，只得再使用一些简陋的材料临时填充起来。此外，查阅记载智化寺的文献资料，也很难觅到壁画的踪迹。史籍对智化寺的记载极为简略，没有提及壁画。1930年，著名的古代建筑专家刘敦桢对智化寺进行建筑方面的调查，其中智化殿部分也只字未提两柱之间的壁画。再者，中国文物研究所保存了据称是上个世纪30年代智化寺各殿的旧照片， 其中智化殿的照片中，三尊佛像其后空空如也，后墙壁的斗拱和后窗也清晰可见，根本没有木质墙壁的存在。综合了以上情况，专家学者认为智化殿的壁画并非寺中原物，因为智化寺是明代的寺院，就直接称其为明代壁画似乎有失妥的。那么壁画究竟是什么年代制作的呢？据专家论证，由各位眷属围绕着地藏菩萨的地藏十王图流行自唐末直至五代和宋，通过比较采用同样的表现形式的例子，认为将此幅壁画判断为明代制作也无妨。虽然壁画的色彩依旧艳丽，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壁画发生了整体性的皲裂，有的已经翘曲，个别处剥离脱落。这种情况是自壁画创作以后就产生的，还是因为保存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呢？这些都还是谜，人们也期待着有关专家能够尽早破解，以便更好地保护这珍贵的壁画。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hey, 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